散步纽约街头，快要晚的时候，想要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电钻钻头？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。一瞧学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，内没有心情不出来。出来这个事情也习惯，需要散步时得有你在，我拳头就放开，睡得像小孩，有人按错门铃，有人打错电话，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，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？心过了